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03页倒数第二行48愿的第36愿，教化随意愿。请睇经文，随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披宏誓海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发信心，修菩提行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，或拗说法，或拗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收集，无不圆满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呢章系17章，后面系第36愿，教化随意。呢一句睇起嚟好似好容易，实际上好难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下第36教化随意愿，如上愿所明，所说明嘅生彼国者，安居乐国，熄灯保卫，成等正觉，呢种系极乐世界好正常嘅现象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人唔会心浮气躁，都好有耐心，都好能沉得住气，唔成佛，唔度众生，一定要成佛之后先度众生。点解呀？真正得大自在啦。未成佛，度化众生有障碍，障难好多。所以呢种系一类，佢哋同前面讲嘅唔同。但菩萨成佛各有愿力，佢愿意先度众生再成佛，好似地藏菩萨咁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这个愿好少人发，亦非常非常了不起。他不等了，先度众生后成就自己，但是自己一定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未彻悟不得，做不到啊。你有好多好多障缘，你突破唔到，必须大彻大悟先得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暂时唔咁早成佛。你睇佢愿意披宏誓海甲，呢、这个海甲系比喻古时候上战场，将士刀披海甲，佢是防刀剑的， 佛用佢嚟做比喻，海蛤系乜嘢？系宏愿，就系、是、度众生嘅大愿。有呢个大愿，未成佛，到咗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，又翻嚟六道啦。呢度我哋一定要知道，佢系咪翻嚟六道投胎呢？唔系，佢系应化而嚟嘅。见到阿弥陀佛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就呢四十八愿，愿愿都不可思议，愿愿都了不起。佛力点加持你？睇四十八愿，你全明白啦。你仲会唔会退转？绝对唔会。点解啊？阿弥陀佛时时刻刻照顾你，你同阿弥陀佛时时刻刻通讯息。只要你念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嘅讯息就送嚟啦，为你做证明，同你讲呢件事情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佛会同你讲，你嘅寿命仲有几多年？等你寿命到嘅时候，我嚟接你。你喺极乐世界已经绝咗贼啦，嗰度有你个位，所以唔单止分身嚟我哋呢个地球，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入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嘅六道，你有呢种能力，一切诸佛刹土都有我哋宿世愿亲大众，到咗极乐世界之后，通通见到，通通听到。我哋以前同佢有咩关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冇关系唔容易到，佢唔信你。有关系，无论关系好坏，佢都乐意跟你学。所以佛法讲分悟到无缘嘅人，道嘅一定系有缘人，宿世同自己都有关系，冇关系对面不相逢，所以佢翻嚟啦，翻入秽土，呢、这个秽土就系我哋嘅地球，嚟做乜嘢？普利群生，教化友情。最明显嘅例子，出家啲法师，在家啲居士，出家嘅，好似帝行老和尚、圆英法师、谭虚法师，喺我哋香港，佢哋当年在世讲经教学，圆英法师讲《楞严经》超过一百次，楞严专家。谭老在香港办华南学佛院，那阵时培养不少学生，学生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他的学生我认识得十几二十个，我来到香港，他往生两年了，没缘遇不到。在家居士譬如下莲居、黄念老、李炳南、梅光熙那些大居士，亦是一生时时无离港籍，都在这里教学，那就是普利群生，教化友情。用的方法是教化，佛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是人类重要的教学，是人类尊崇的教化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佛讲的一切经、讲的一切法，从哪里来的？哪个教他的？没人教的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的一切经，没一部经是有人教他的，他怎么讲出来的？我们就相信 无师自通。古人所谓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，没人教他，自己豁然开悟，豁然明白了。明白之后找个老师和你做证，是不是真开悟了？开悟之后你讲的和古人讲的一样，没有差别。虽然古人讲的你未学过，现在展开经本，你契入的深度，你讲解的明白，和古大德没有差别。那是什么？真开悟了。现在这种人少了，不讲得没有，我们不识，他亦不张扬，多数隐居在山林，没人知道。好像过去海贤老和尚112岁，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人知道，往生的时候先知，我们先听到。细心观察他生活的光碟，由他的弟子和他写了一份永思斩，里面片片段段老和尚的家言，我们细心去读，细心去观察，发现老和尚不是凡夫啊，菩萨再来的，为我们示现的，世间人做不到。112岁头脑清楚，一点不迷惑，体力不差，还爬上树摘柿供养大众。他庙门口有棵大柿树，有居士来了去庙道请教他，你看他上树摘柿，这么大年纪没有老虎，他不老嘛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，走的时候说走就走了，没有人知道。半夜走的，人都睡晒觉，他念佛走了，第二朝起身一看，老和尚已经走了。你看几自在，过几月前他就知道哪日走，所以他的老友老同参都去拜访下，最后告别了。以前住过的小道场都去看下，咁自在的灾难人啊，他从哪里来的？我相信从极乐世界来的。在这一期表法做圆满了，回去了，会不会再来？绝对会再来。慈悲心重，众生咁苦，点能唔嚟？嚟呢个世间，圣弥陀愿力加持，教化随意，无不圆满。我哋睇海贤老和尚学佛92年，为佛门弟子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为念佛同修做出最好的榜样。这个末法时代学法，真正想成就要学他。他的长处是什么？万缘放下，一生就一句佛号，一夜不断，这种就是他的功夫了。有时出声念的时候比较少，默念时间多。老和尚一生未发过脾气，证明乜嘢？这个老人母亲为心，你就算得罪他，他都不怪你。你虾他，侮辱他，他对你都笑眯眯。母亲为心，母贪心，冇欲望，每日食饱着暖， 有个茅棚仔可以遮风避雨，够啦，好满足啦，做出榜样嚟俾人睇。所以佢得弥陀本愿加持，教化随意，无不圆满。下面同我哋解释海鸽古时战士对敌作战时所披服之物，用以遮卫身体，防卫刺石等。这个刺就是箭射的箭，近代之避弹衣亦是此类。现在有避弹衣比以前做得讲究。菩萨入生死降魔君，则以自知宏心誓愿为海鸽。这个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菩萨再来世间就是做这种榜样给我们看。这里讲降魔君是个比喻，现在周围都有魔，凡是障碍佛法的全都是魔，人数之多，势力之大，好像军队大军那样。菩萨点好，以宏心誓愿为海鸽，宏誓之心坚如铁石，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任何障碍，绝不回头，绝不退缩，勇猛向前，可以此心出入生死之阵。至于所教化者守魂皆发信心，这种是佛教教学，第一个目的是帮助他有信心。这种事情讲就易了，做起来就难了。有几多人会信？在以前一个世纪之前，一百年之前，那段时的人好教，我哋仲细啦，三四岁、五六岁，我哋住喺乡下，乡下人老实，听话，古人遗风仲有，对父母孝顺，对尊长敬重，有礼貌，有规矩，但系喺城市就冇啦。我哋乡下得力于同城派，明清两代文学特别兴旺的算是同城派，同城离我们乡下很近，所以乡下细路有机会读书，重视读书，有私塾。我们年纪太小了，我们大概六七岁入私塾，我记得我在私塾只读了一年，学校就改制，私塾就没了，改成短期学校，短期学校两年结业。那段时我记得还有公民这一科，有这样的一份教材，公民里面的内容是伦理道德。我在福建读书的时候十岁，十岁有，十一岁就没了。十一岁的时候公民又改成社会，慢慢慢慢将中国传统文化抌了了。我们自己未学过看过，有这种印象，这种扎根教育我们遇不到。后来学的都靠自修，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，没有地方读书，一家四个人住四个地方，好苦，日子好难过。抗战末期找到间学校 在贵州安定啲啦，能好好读书。一年之后抗战胜利，胜利学校就解散啦。翻到乡下，国共战争又爆发，又要走难。嗰年我20岁，所以一生在灾难中生活，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好，冇机会学。到台湾嗰几年算安定啦，好够运识到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，方老师将佛法介绍俾我，同我讲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跟他学哲学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从这里先认识佛法，原来以为他迷信，以为他是宗教。识到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第一日就同我讲，你想学法要先认识老师，你不识老师你去学会行岔路，而家讲你会行弯路，叫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唐朝人写的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是从经典里面摘录出来编辑成的，编得好好。我读完之后先真正了解释迦牟尼佛，不是世俗人想的，不是的。他的身份如果用现代人的话来讲，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是这样的一个身份。他本人呢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教学不收学费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亦不分宗教信仰。你想跟他学，他真教你。他教你的教什么？佛陀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这种教育我们要不要？不单止离苦得乐，仲同我哋讲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究竟系圆满系彻底真得到。究竟苦系乜嘢？六道轮回，你离六道轮回就完全离苦啦，以后再冇苦受啦。离究竟苦得究竟乐，究竟乐系极乐世界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做咩？将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，无论从理论、从事实真相、从方法、从果德，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他如果不是真去过，不是真见过，讲不出来，他不会骗我们。佛来世间做什么？令一切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。所以你学法学到乜嘢，法喜充满啊，你真得受用啦。你如果得唔到快乐，你对学法仲有格外，你冇将佢搞透。点解啊？效果冇出嚟。效果就系快乐，法喜充满。苦从边度嚟嘅？从迷嚟嘅，你对事实真相唔了解，迷惑颠倒，于是你諗错咗，讲错咗，做错咗，招嚟苦果啊。乐从边度嚟嘅？乐从觉悟嚟嘅，就係通通搞明白啦。明白之后点呢？超越啦。明白事实真相，这个事实真相全是假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真搞清楚是假的， 你就唔会摆喺心度，你就唔会去追求佢哋。嗰啲物质享受又好好，亦唔好拒绝，冇呢唔好求，自在呀、啊。得到冇欢喜心，抌咗冇可惜嘅心，有好好冇亦好好，佢先真得乐。又諗到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头一个得长寿无量寿，唔似呢个世间寿命好短，做任何事情都做唔成，时间唔够用，极乐世界无量寿，无论做咩都有成就，绝对有满意嘅成就。阿弥陀佛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加持俾大家，帮助大家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就圆满啦。喺中国唐朝，六祖慧能大师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自性永远是清净的，无染污。我哋呢度染污，分分秒秒都染污，唔单止身体接受一切染污，精神亦接受。极乐世界冇精神物质都冇染污，清净嘅，平等嘅，人人都系觉而不迷，都系正觉。世尊千经万论，咁系恒顺众生，最后都只归净土。呢个系佛嘅本怀，佢嚟世间就系为咗呢件事，为咁嚟嘅。边个有缘，边个搞清楚、搞明白咗，相信唔怀疑，发愿求生净土，佢就成就。度一个算一个。一个人有信愿，一个人就成就，就度一个。我哋呢个世间，各行各业，无论任何身份，里面都有佛菩萨喺度，佢哋以种种唔同嘅身份嚟帮助我哋，要感恩啊！真得好处，好处第一个就是皆发信心。佢相信啦，再进一步劝佢，劝佢发愿，相信我哋要去啊！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道好似流水，愿系源头，佢系功德之母，母能生，取呢个意思，信能生无量无边功德。你睇，你如果信西方极乐世界，发愿求生，呢种功德几大？讲唔完啊！呢种系究竟圆满嘅功德。本经小本曰：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呢个法门真难信。我同大家做证，我学法从哲学入门，所以正宗。我虽然冇排斥，实际上我冇接受。早年忏文法师教我，我冇接受。喺台中十年，李炳南老居士应该有五六次劝我学净土，我亦冇接受。后生好高骛远，对大经大论着迷啦。我讲华严经讲到一半，睇到经文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，睇到善财五十三参，我将佢睇明白啦。我对净土有信心啦，唔排斥。真正完全彻底放下，死心塌地一门深入求生净土，是最近几年 85岁回头，总算长命啦。85岁回头，如果命唔长嘅话，85岁之前走咗，我对佢冇信心。换句话讲，往生冇把握。佛法帮我哋唔失人天果位，出唔到六道轮回。来生喺边度？来生可以做人，运气好嘅可以生欲界天，唔系好事。唔出轮回就唔系好事。呢一生冇做咩业，唔会堕三途，来生保唔住啊！外面负面嘅诱惑太大啦，一落喺嗰度就系三途，一入三途麻烦就大啦。你边一生边一劫先能出嚟，咁好可怕嘅，必须要知道。小本，佛讲得好清楚，一切诸佛如来嚟呢个世间，都系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为我哋做榜样。我哋见到来佛子三位，仲加上一个老德和尚，四个人好榜样啊！呢四个人能成就，我哋点会成就唔到？下面讲盖此净土法门极圆极顿，系真嘅，圆满到极处，顿系快速顿超，冇阶级嘅顿极啦。你睇凡夫修到法身菩萨，要修无量劫，修呢个法门一生就成就，几快？我睇贤公老和尚只光碟，我判断我嘅睇法，老和尚20岁出家，师父就教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同佢讲一直念落去，明白咗，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佢一生听话老实，师父教佢嘅，佢做到啦。叫佢一句佛号一直念落去，呢句好懂，讲明白咗，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呢句话唔好懂，明白乜嘢？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啊！明白系讲呢件事啊。佢老人家有冇做到？有，我估计应该喺40岁。20岁开始念佛，通常念到功夫成片大概3年5年，亦即是话25岁之前佢功夫到成片，再加5年到10年功夫，30岁，30岁佢得是一心不乱，40岁得你一心不乱。你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大彻大悟。老和尚六通具足，老和尚真的乜嘢都知道，就是唔讲。呢种是遵守师父的教诲，明哲保身啊。他如果讲出来人哋唔相信，冇人相信，话他妖言惑众，咁他麻烦就嚟啦。点解呀？佢未读过书，唔识字，但系点呢？乜都知道。这个如果讲出嚟，会引起好大风波，引起好大麻烦，唔讲得。往生之后，我哋细心观察嗰啲报道，会发现你会相信佢自己讲嘅，我乜嘢都知道，呢句话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乜嘢都知道就是明心见性，所以正宗圆顿到极处，超情离见，情是妄想，超越咗啦。我哋世间人都有妄想，超情就是超越六道， 超越十法界。离见，见就是见惑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《金刚经》后半部讲的意思更深，前半部是离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、离相、阿罗汉。后半部是离见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就是分别的念头都没了。这种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不是小法了，故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又小本曰，小本就是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在净中是大本，小本是阿弥陀经，同华严经合起来，华严是大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，阿弥陀经是小本，那就将净土宗提升到同华严平等了。华严是圆顿大法，说明这部经亦是圆顿大法。小本的经题、原来的经题、与等众生当信时，下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经题，就是阿弥陀经。罗什大师有智慧，他翻译不用原来的题目，就用阿弥陀佛名号做题目，叫阿弥陀经，这个用得好，用得非常好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部经、这句佛号、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，所以我们念这一声佛号，就得一切诸佛护念。你要真正相信，你真懂，一点怀疑都没了。为什么？一切诸佛的名号总的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名号，一个都没漏到。你将这个意思搞懂，你就知道了。阿弥陀佛完全是梵文音译的，翻成中文，阿翻做无，弥陀翻做量，佛翻做觉。中文的意思是无量觉。无量觉是哪个？是佛。哪一转凡不是无量觉？通通都是无量觉。所以这句名号阿弥陀佛就将所有一切名号通通念到了，一个都没漏。一切诸佛讲的一切经法亦在这句名号之中，无量觉。所以三藏十二部在印度结集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讲的一切经典都在这句佛号里头，念这句佛号所有经都念到了，一部都没漏到，所有佛都念到了，这才叫不可思议。世尊和这部经起了个名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哪个称赞？一切诸佛称赞。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又讲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。这句是释迦牟尼佛恳切地跟我们讲的，劝我们应该相信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。细讲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经，略说就是阿弥陀经。不单止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他跟我们讲诸佛所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经教学，没话不讲弥陀经。 冇话唔讲《无量寿经》嘅，冇话唔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嘅，是以极乐大士宏化十方，含以劝信为首也。首先，劝人就要劝佢相信。点解要相信？要将呢个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真难相信。我学佛学咗30年，讲到华严经先完全接受，接受冇做。到85岁，我将华严放下，华严未讲完，唔讲啦，专讲呢部经呢部注解。点解啊？呢部经同注系华严经嘅精华。读呢部经、学呢部经，就唔使再去揾华严。华严太大啦，我以前讲得详细，讲咗4000几个钟头，讲到十住品、初住、二住仲未讲到，讲到初住系全经嘅1/5。各位就能谂到，好似我呢种进度，将呢部经讲完要几长时间呢？20000个钟头。而家大学有边种课程有20000个钟头噶？华严经要20000个钟头，唔容易啊！我怕回头嘅时候，呢一生将来冇办法往生，仲搞六道，咁就真错啦。快啲回头，仲嚟得切。我记得我转过嚟嗰日系清明节，85岁清明节嗰日，我决定停咗华严，专讲无量寿经，专讲呢部科注。呢部科注能度一切众生，令我哋对净宗生起信心，生起愿心。而家仲有一本书，对信愿两个字，令你唔信唔得。你对佛法所有疑惑，通通同你详细解释，无论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、一大藏教、84000法门，面面都顾到，唔简单啊，太难得啦。嗰本书就系黄念祖老居士嘅《净修治要报恩谈》。前两日胡小林嚟，佢听咗几段，佩服到五体投地，将嗰卷录音带书带翻去北京。呢个人难得，听几段佢就知道，佢识货啊！我哋呢度人好多，日日都播，真识货嘅，我一个都仲未见到。修净土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呢本《净修治要报恩谈》，就能保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都唔使学啦。点解啊？华严、法华、楞严同无量寿经嘅经义都喺里头。佢用最简单嘅话、最短嘅言辞，将经义介绍出嚟，咁仲得了咩？你听完之后，乜嘢疑惑都冇晒啦。呢种系念老，无尽嘅慈悲，利益后世众生。呢本书我哋最近先将佢整理出嚟，佢晚年用倾偈嘅方法，大概听众亦唔会超过5-6个，喺佢自己间房仔度。佢间房我去过，唔大，坐喺张梳化度，好似倾偈咁讲出嚟嘅。当时有录影品质录得唔好，仲有好多地方好难听得懂，呢种情形好多唔少。 总共十个钟头，所以我找了很多人将老人家那些断断续续的连起来，再找人校对懂北京话的，他在北京住了很久，带着北京口音，整理的人跟我说，有些一句一小段听几十次先听得明白，将它写出来，有些听百几次好难整理，功德无量无边。这本书能流通世间，帮助无量无边有缘众生，念老在极乐世界看到开心了。我们要介绍给大家净宗第一珍宝啊，可以从报恩谈学起，多听几次，然后再读无量寿经，再学科注，一啲都唔难。咁基础就扎得好稳固。要多听几次，一次唔够，几次听完之后发起就出嚟啦，唔舍得离开。所以佛喺呢度讲，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，是以极乐大士就是阿弥陀佛，宏化十方，通通是以劝信为第一。只要你相信，慢慢你自然会发愿。点解？睇到嗰个世界咁好，你会心动，你就想去。想去就一句佛号。藕益大师同我哋讲，能唔能往生，关键喺信愿。你能信能愿，你就绝对往生。念佛呢，系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。你念佛功夫越好，生到极乐世界品位越高，真系显示出大道至简，就咁简单，咁容易。因为太简单太容易，所以一般人唔会相信。如果有方等灵验法华华严呢啲大经大论嘅基础，比较容易。冇呢啲大经大论嘅基础，劝人好难。尤其是现代人满脑科学技术，都认为它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这一生将机会当面错过，真可惜了。下面有了信心，跟住要修行，修菩提行。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要修什么行？菩提，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。起心动念要觉而不迷，言语觉而不迷，身体造作觉而不迷，这种叫菩提行。下面经文在第二十五品里头，三辈往生皆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些是无量寿经介绍我们的。三辈上辈生十宝庄严土，中辈生方便有余土，下辈生凡圣同居土。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八个字重要。发菩提心就是信愿，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，那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取得极乐世界的条件，下面就是一向专念。 在一生之中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做咩？去见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，去做呢件事情。今云修菩提行，即具发心与专念两要义。修菩提行就是经上呢两句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就呢八个字。修菩提之大行，必由于发起菩提之大心，且菩提行中实以一向专念最为上首。一切菩萨万善齐修，但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。呢几句意思都好深。菩提行是大乘法身菩萨，从哪里修起？一定是发起菩提的大心。菩提是觉悟，发起觉悟的大心，真的是大心。为什么呀？他不单止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那就是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愿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大心。这个心种得了咩？你一生圆满成佛了，冇比佢更大㗎啦。菩提行之中，行喺行动，喺日常生活中，就是一向专念最为上首，冇比佢更高㗎啦。海贤老和尚做到啦，活到112岁，20岁剃度出家，师父就将这一法传给他，教他一直念下去，他一直念到往生，92年无中断，最为上首，做出真正的榜样给我们看。底下讲，一切菩萨万善齐修，但是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。这句是华严经上讲的，我们要特别注意。一切菩萨以十地最高，华严经跟我们讲菩萨地位一共50个，从下往上，第一是十信位，信摆在第一，再入门往上去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50个位次。50个位次的菩萨都是万善齐修，离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善恶最简单的解释，凡是利益众生的都是善，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恶。一定要知道点解讲利益自己的是恶，利益自己增长贪嗔痴慢，增长你对世间的贪恋，你去唔到啦。所以要学菩萨起心动念为人，唔为自己，为人会好快乐的。我做的事有几多少人得利益，有几多少人得好处，咁先真叫快乐无比。你唔做唔知道，你做完之后先发现，原来利益众生咁快乐。难怪诸佛菩萨日日做，佢永远做唔厌，佢亦唔会攰，登咗地将念佛摆喺第一。点解呀？登地快成佛啦。 为了成佛，证得究竟圆满，念佛，念佛成佛。又大行菩萨普贤为首，故教化一切有情行普贤道。净宗将普贤摆在第一，念老在报恩谈道跟我们讲，净土宗初祖是大势至菩萨，在遍法界虚空界最先提倡专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是大势至菩萨，所以他是法界初祖。第二个，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最初提倡专修专弘的是普贤菩萨。在华严经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度归极乐，所以普贤是娑婆世界的初祖。在我们中国，慧远大师东晋时代，他在庐山建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，123个人在那里念佛，通通往生，中国的初祖。所以初祖我们将它搞清楚，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，第一个礼敬，第二个称赞，普贤何以为真，就是他的心是平等的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他没有染污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高低，他用的是真心。称赞用真心，礼敬亦是真心，一味是真心。所以他跟一般菩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心量广大无边际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礼敬诸佛，诸佛在哪里？一切众生是诸佛，花草树木是诸佛，山河大地是诸佛，没有一样不是诸佛，平等地礼敬。所以他的礼敬遍法界虚空界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。普贤菩萨教我们，我们要认真去学。十愿前面七个是愿，后面三个是回向，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自性。所以行普贤道，普贤者归峰大师曰：一若自体，体性周遍若普，随缘成灯若然。归峰大师讲得好啊，咩叫普贤？从体上讲，体性就是慧能大师讲的自性，自性周遍法界，咁叫普。随缘成德叫然，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冇起心动念，如果起心动念，佢变成凡夫啦。凡夫先起心动念，佢点呢？佢唔起心唔动念，接触一切众生，自然随缘成德，行信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是随缘成德。点解啊？佢冇起心动念，佢冇分别执着，所以佢嘅功德做得圆满，唔同六道，唔同十法界。十法界有起心动念，佢冇起心动念，睇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 呢种系德，就系随缘成德。睇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众生喺度享乐，众生喺度受苦，一定要帮佢离苦得乐。已经离苦得乐啦，唔究竟，帮助佢向上提升，等佢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呢种系佛事，大乘菩萨嘅事业，佢哋就做呢种事。做完之后，绝对冇一个念头摆喺心度。如果有一念摆喺心度，佢就变成凡夫啦。冇念头，清净自在，真嘅一尘不染。呢种叫言，系从体上讲。第二，若诸位喺菩萨位次上讲，曲制无为若谱，曲系委曲。委曲婉转嚟救济一切众生，冇漏道，全都照顾到啦。仲有菩萨点解冇嚟？冇嚟就系缘未成熟，佢嚟你唔接受，所以佢唔嚟。佢嚟如果你欢喜接受，佢就嚟啦。所以唔系佢唔嚟，系我哋冇感，佢就冇应。我哋如果有感，佢就有应。呢、这个就系普嘅意思。论极亚圣若言，极系到顶啦。亚圣系等个菩萨，普贤菩萨咩地位？佢系等觉嘅地位，佢嘅地位系后补佛，圣系佛，比圣次一等叫亚圣。呢种叫言啊。第三，若当位，当位就系而家喺等个位，而家呢位普贤得无不周若普，跳右善信若言。我哋要向普贤菩萨学，要学得，要周遍普施。施系俾人，人哋劝咩，我哋如果有就要帮佢，呢种叫普。而家呢个社会咩最缺乏？传统文化最缺乏，伦理道德因果最缺乏，冇人搞啦。我呢次访问欧洲，喺英国上议院接待。咁级别就好高啦。我同嗰啲议员喺一齐，佢哋问我，因为知道我想搞汉学院，问我点解想搞汉学院，做汉学院嘅动机系乜嘢。我同佢讲，中国千万年嚟老祖宗嗰啲大圣大贤留俾我哋最宝贵嘅就系文化，文化产业嘅代表就系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。会要我送佢哋一套，佢哋亦见到啦，咁大一套书。我话呢套书早年我哋后生嘅时候，在台湾学术界的读书人最担心的就是这套书，因为只有一套，全书一套，会要一套，怕打仗。万一如果国共再打仗，可能就毁了，那人类将永远走向黑暗，损失冇办法比啦。所以都寄望喺能唔能出版将佢翻印出嚟。应该喺30年前商务印书馆、世界书局将佢翻印， 商务印书馆印的是全书，只印300套，世界书局印的会要印200套。为什么啊？分量太大，成本太高，不是个人买得起的，多数都是图书馆、大的机关学校、政府图书馆、公家图书馆，所以第一次印的份量少，好像没几耐就卖晒了。我那阵时全书买了一套，最后那套他300套最后一套，我那套书摆在澳洲，回要是全书的三分之一，500本，我买了70几套送给国内每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大学图书馆。上海市图书馆问我要一套，北京图书馆也问我要了套，我都送给他们。我送了70几套，份量还是少，怕世界动乱。世界一动乱，这套书如果失了，咁点好？我哋怕佢失咗，多印周围摆，我哋相信再大嘅灾难天翻地覆，亦会有几套剩落嚟，唔至于断绝。我用意系咁嘅，所以台湾纪念孙中山先生建国100周年，通知商务和世界书局，希望他们能再版。这两间书局和我都很熟，我是他们的旧客人、大客户，就将这个信息跟我说，我听到非常高兴，我说太好了。当时他问我要多少套，我说全书我要100套，我以后又买了10套，我在商务印书馆一共买了112套全书，世界书局亦重新印会要，我和他订200套，再请世界书局和我印群书只要10000套，国学只要10000套，我那些书大概用了美金将近150万，大家供养我的钱，我都印了书了，保存中国的国宝啊。英国我亦送过，咁就唔会再失传啦。但係另一个问题，边个去读呢？如果冇人读就变成废纸一堆啦。咁有咩意思啊？佢哋听懂啦。我办汉学院冇第二个目的，就係培养一批老师，佢哋有能力读四库全书，有能力读国学治要，这个就是我的目的。所以我目的很简单，希望能有20-30个老师，不希望多，有20-30个日日在一起读书，学文字学，学中国的说文解字、声韵和这些，这些学识了，我相信三年之后我们的教材是什么？教材就是群书治要、国学治要，就这两种。这两种我跟大家讲，他们是四库的锁匙。你拿到这条锁匙，你就能看得懂，你就能讲解。希望你们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将它写成白话文，然后再翻成全世界每个地方国家的语言，流通全世界。我就想做这件事，它是中国文化，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帮助全世界。我在英国，大家都知道汤恩比博士，他在伦敦出生，我说你们讲的，我看他的书看不少，我很佩服他。他曾经非常肯定地说，21世纪这个社会的动乱需要 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，一再地跟我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我说我相信，我看他的书完全赞成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大家要知道是中国的什么世纪，不是政治，不是军事，不是经济贸易，亦不是科学技术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它的确能化解社会上一切冲突，促进个人甚至社会国家的安定和谐，用在个人身上修身，群书治要，身心健康，幸福自在；用在家庭，家庭和睦；用在事业，你事业顺利成功；用在社会，社会安定；用在国家，国家富强；用在天下，天下就是国和国之间在一起，就是现在讲的外交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天下太平了。这些书真的是宝。非常可惜，汤恩比好几次访问日本，记不到群书治要。他如果见到群书治要，一定会拍案惊奇，这套书太好了。中国传统文化救世界就靠这些书。在以前我们听到汤恩比讲的半信半疑，他讲的时候正是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讲中国人领导全世界都怀疑，有很多人问他你是不是老懵懂啊？那时候他八十几岁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讲？他答得好好，答到人家好难懂，他说你们不懂。你要知道中国有五千年历史，有一日他行不通，遇到困难了，他回头去找老祖宗，他就世界第一。他说出这句话来，现在我们见到习主席真的回过头来找老祖宗，我们相信汤恩比讲的会落实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中国文化确实，汤恩比是研究文化史的人，他向全世界的文化分成二十几种，最优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人量大，中国人能包容，中国人能忍辱，中国人爱好和平，中国人从来没有虾过人，五千年历史可以做证。所以中国人领导全世界，全世界人有福了。他对异族，印度的佛教就是个好好的例子。你看印度佛教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尊重，没有将他压下去，没有排斥他，那就是中国人量大。佛教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向上提升，中国传统文化亦弥补大乘佛法之不足，相得益彰，互相提升。这种就是中国人，在世界上未见过其他族人有这么大的心量，有这样的包容，爱护人家的文化，爱护人家的族群。他说得很有道理，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理念，我们的方法都非常简单。我只想在这里找个小地方，最好是小学校，能有二十几间课室，我们就够用了。大学愿意和我合作，我亦好高兴，我们一起提升。合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学生毕了业，可以拿到大学博士学位，专门立一个汉学博士学位，谈得非常愉快。 呢次去非常圆满，非常成功。所以我哋要学普贤菩萨，当为得无不咒，跳信跳右善信。汤恩比讲大乘佛法能救世界，有道理啊！我哋学佛唔使多，只要将我哋净宗五科德目落实就得啦。你睇净宗学会以前喺美国成立，我哋提出嚟嘅行门，第一个净业三福，第二个六和经，第三个戒定慧三学，第四个菩萨六道，第五个普贤十愿，就呢五样落实就能够全世界啦，唔使再搵其他麻烦。基础菩提心，菩提心嘅基础就系真诚。我早年讲菩提心，我讲咗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就系菩提心。菩提心嘅体真诚，真诚到极处，绝对唔好呃人。呃人系罪过，一生能唔妄语，一生能唔呃人，你话你几快乐，你几幸福，跟住佛菩萨行唔会错嘅。真诚系根，佢嘅相系清净平等，呢种系相。相系相状，佢个样系清净无染污，唔受任何境界动摇，清净平等。呢种系相，自受用系觉悟，觉而不迷。他受用系慈悲，慈悲就系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我哋看何远真造像。依两三年如果有成就的话，对全世界做出最伟大的贡献。这些中国传统文化，中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，全人类共享。我们做这件事情。另外一件事，我在英国见到的，他们主动发起宗教大团结，这种是好事，这很难得。十几年前我就时时讲要拯救这个地球，团结宗教是一个方法。宗教要回归教育，要互相学习，要负起神圣的使命，要将慈悲心展现出来。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神职人员所有信徒要将上帝的爱、神圣的爱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代替上帝、代替神去爱一切世人，那就啱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个上帝爱世人是抽象的，他怎么爱？要神职人员发挥上帝的爱，宗教先真正有贡献，正面的贡献，无负面的。故本经中与会大众，那些大菩萨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。普贤之德者，十大愿王度归极乐，自利利他，无有穷尽之德。极乐大士遵行普贤之德，佛教如土众生皆行普贤之道。真好啊！我哋只将呢五科落实，净宗嘅行门就建立，就踏实啦。净业三科、六和、三学六道、普贤十愿，好简单，就五科。我哋睇后面，于是极乐大士披宏誓海。入生死海，就是再回到六道来。极乐世界那些菩萨有悲心好切的，自己还未圆满成就他就来了。这样的人很多， 虽生他方世界，或现身为土。这个为土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，完全被染污了，这种叫为土。或现身为土，因有弥陀愿力加持，永离恶趣。他来这个世界有能力不受外面境界感染，不受外面境界动摇，这非常难得，都是阿弥陀佛愿力在这加持，凭个人是做不到的。永离恶趣，各国随其意乐，或说法，或听法，或现神通等，随意收集，色皆圆满，众生受教，亦皆自心信拗，求生净土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就是教化成果现前了。或者说法，或者听法，听法亦造影响众。后生法师在讲台上，老和尚都去听，听得津津有味，就带动所有听众，大概讲得不错。你看老和尚都在听，这种叫影响众。带头或现神通，随意收集，都能做得圆满。众生受教亦好，你看自心信拗，信心生起来了，觉得学佛快乐，求生净土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就是选择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成就，这个法门融汇其他一切法门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